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5集《归来》三。沈妙觉得有些热，窗户分明是开着的，屋子里竟也觉出沉沉闷意。他俯身的时候低头看过来，沈妙几乎是靠着谢景行的胸膛，连后背似乎也蒙蒙的出了一层细汗。沈妙侧头看去，谢景行的唇形优美，微微上翘，似乎总是笑着。沈妙仿佛被烫着一般转开目光，他有些走神，被谢景行察觉，谢景行反倒有些不满了。他敲了一把沈妙的脑袋说道， 专心。 沈妙往前坐了坐，离他稍稍远了些，故作平静道，都已经看过了，我也记住了，日后再练习练习就是。谢景行唇角一勾， 不是说不要？ 你记错了。沈妙这么一转头，却因为谢景行本就俯头看他，差点和谢景行撞上。沈妙微微一怔，脸颊迅速红了起来。这青年眉目英俊的不像话，平日里亦正亦邪，很有些玩世不恭。然而当他用那双漂亮的眼睛看你的时候，世上便如同从冬日一夕之间到了春雨踉跄，重重叠叠的红花盛开，花重锦官城，说不出的风流。谢景行低声笑了，他的声音清纯如美酒，醉得上身有几分慌乱。他伸出手拨了拨沈妙额前的碎发，仔细地盯着沈妙的眼睛，半是疑惑半是天真道， 你怎么脸红了？ 屋子太闷。沈妙猛地站起身来，走了两步背对着谢景行说道。也正是因为他背对着谢景行，便错过了紫衣青年眸中一闪而过的了然笑意。 因为觉得无功受禄，心中惭愧。 谢景行不甚在意道， 简单，做点糕点就是了。 说罢又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， 我做许多都换不回，有人什么都不做也能得到，真是让人恼火。 什么？沈妙听不懂谢景行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却见谢景行已经站起身来道， 罢了，今日只是给你送暗器，这些东西都适合杀人灭口，想来很合你心意。 沈妙很想反唇相讥，却又觉得谢景行说的的确是不错。他活在刀尖上，虽然身后有沈家庇护，可他做的事儿本就是极危险的事儿，若是有一日沈家也护不住他，他也只能自保。这满满一匣子首饰模样的暗器，对他来说无异于是珍贵的。谢景行的确是了解他的人，想到之前还将谢景行作为对手，前生裴郎说过的一句话果真是没错的，对手才是最了解自己的人。谢景行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，说道， 你知不知道沈月的下落？ 沈月？沈妙摇了摇头，他是有沈家的眼线，知晓沈月如今逃了家不知所踪，陈若秋的人现在都还没有找到沈月，沈妙自己也曾派出人去寻找沈月的下落，可是都无功而返。沈妙也曾怀疑过，定金城虽然大，却也不至于找被人找成这样，况且沈月这样的娇娇女能在外头独自挨过几日呢？你知道沈月在哪儿？ 她在秦王府。 等谢景行走后，沈妙按了按额心，才重新在榻上坐了下来。 小鸡面前的烛火已经快要燃尽了。沈月竟然去了秦王府，沈月和黄甫浩搭上了关系。这一世冥冥之中，他改变了许多事情的走向，譬如沈月的命运。而如今进了秦王府的沈月，又会在未来发生什么样的变数呢？这谁也无法预料得到。沈妙摸着胸口，瞧见那匣子，伸手拿过来，从匣子中挑出一只翡翠双环戴在手上。翠绿色的双环越发衬得手腕纤细白皙，好像一幅画。本是冰冰凉凉的玉饰，沈妙却觉得有些微疼，就像青年的眼神。他烦躁地揉了揉头发，将匣子合上，却不经意间看到匣子旁边一枚玉牌正静静地躺着。金玉钱庄的行令，明明还给了谢景行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谢景行丢在了这儿，想来是他故意的。倒没有见过有人将这大把大把的银子拱手就送给别人。沈妙很是为大量的永乐帝惋惜了一番。将玉牌收好，沈妙摇了摇头，想着改日遇到谢景行还得将这东西还给他才是。秦王府上，夜深时分，亦是有女子坐在镜子面前梳妆。坐在镜子面前的女子也是芳华年纪，生的倒也算是娇美，尤其是浑身上下淡淡散发出来的书卷味，倒也算是个特别的美人。此刻她穿着雪白色的中衣，对着镜子，分明是如花美人，神情却是有些阴鸷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沈府里失踪多日的沈月。沈月从来没有想过有一日自己竟然会和秦国的太子搭上关系。本来他是打算离家奔赴定王府的，他想着傅修仪是那样温和君子的性子，自己又是沈家三房嫡出的女儿，便是看在同僚之意上，傅修仪也不会对自己坐视不理。而她生得美，性情又好，诗画才情无限，便是个石头人也不会不动心的。届时只要在定王面前述说自己的委屈，得了定王的爱怜，总归是能够笼络住定王的心的。可是他自来便没有单独出过府，又哪里晓得定王府在何处呢？问了别人位置，却因为怕沈家的家丁追来，不得已躲躲藏藏地走。定京城里经常有这样的女人，或是逃婚，或是犯了事从家里逃出来。独自一人的女子最容易被人盯上，沈月也被人盯上了。盯上她的人是一伙地痞流氓，还没等到她找到定王府，就在一处偏僻的巷子出了事。那些地痞抢走了她的包袱，还想要侮辱她的清白。情急之下，沈月只得喊出自己是威武大将军侄女的话。虽然不甘心，沈月心里却清楚，自己父亲的名号远远没有沈信的名号响亮。尤其是如今沈信重回定京，得了文惠帝重任，比起之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喊出沈万来，不如喊出沈信来得有威慑力。结果恰好有人走过，听闻他喊出这么一句话，就出手救了沈月。沈月后来才知道这人竟是秦王府的人。然后沈月就见到了黄甫浩。沈月只在朝宫宴上见过黄甫浩一回，对方身份高贵，他也不敢做什么出格的事儿。这一次原本以为是黄甫浩顺手相助，沈月便好生的道了谢。谁知道黄甫浩似乎对他很感兴趣，确切地说是对沈妙很感兴趣，竟是问了许多有关沈妙的事儿。沈月觉得黄甫浩大约是看上了沈妙，心中更是妒忌。不管如何，黄甫浩是秦国的太子，终有一日会是秦国的皇帝。 若是沈庙和皇甫浩成了，沈庙若是太子妃，日后就是秦国的皇后，沈庙便是侧妃，那也能当个贵妃，无论如何都是荣华富贵，享之不尽。因此沈月便说了许多沈庙的不是，他慢慢的若有若无地吐露出沈庙是个心机深沉又无甚才德的人。果然沈月说完后，就见黄甫浩的神情不大好，这让沈月心中大为快慰。黄甫浩打算送沈月回去，沈月却听说了沈万要休掉陈若秋，陈若秋一怒之下回娘家的事。沈月听见的第一瞬间就是怒不可遏，打算回府替自己娘亲讨个公道。可是正要出门的时候，却又想到了，若是他现在回去，一定会被沈万嫁给王弼作为平妻。现在沈府里，沈万和沈老夫人都还在因他和沈东林换亲一事而气怒不已，回去定会没有好果子吃。沈月怎么也想不出好法子，又不愿意眼睁睁地见着陈若秋吃亏。要知道，一旦陈若秋被休，连她这个嫡女的身份也会受到牵连，日后在沈府只怕更没有立足之地。沈月本就对沈万和沈老夫人怨气颇多，这回更是不甘得很。直到最后，她想到了一个法子。皇甫浩是秦国太子，权势滔天，若是皇甫浩出手，或许一切会简单得多，而他只要讨好皇甫浩就行了。他必须留在秦王府，以免被沈家找到随意摆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